初心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黃之峰。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呢、這、一个叫做系吓，即、啊、系、就是、没有免于恐惧嘅自由啦。呢、這个系香港法治精神咧，即、就、系、是、最起码嘅标准嚟嘅。呢、這个系， 我觉得呢句说话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讲得最多嗰个人咧。當年就係呢一個嘅昂山素姬，記唔記得啊？我有佢一本書咧，嗰陣時候喺奧斯陸嗰個活動裏邊咧，即係冇嘢做嘅時候咧，喺周圍 shopping 咧，我就買咗佢呢本書，《The Freedom from Fear》。 嗯， 就係昂山素姬經常講。我啱啱諗諗下，你細心換味呢句説話咧，以前你睇嘅時候你係唔會明白，即係尤其是對香港人嚟講，我哋我冇恐懼噶嘛。是咪喺香港，即係除非你自己犯法嘅啫，你打家劫舍啊，家唔老弱咁。 咪殖民地末期去到回歸初年啦，即係中共同埋英國都相對懷柔噶嘛。但係而家個政策係點咧？就是、第二個故仔啦。 尤其是我哋成長喺算係比較八十年代嘅人啦，即係真係我又開始有成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八十年代，就是、香港個經濟起飛啊，再加嗰個嘅法律嘅制度啦，能夠保障嗰啲即係小市民大眾啊，有法律援助嘅制度等等嘅嘢咧，其實我哋真係冇呢一個嘅所謂免於恐懼嘅自由呢一、這個命題喺我哋個腦海裏邊咧係浮現嘅，但係而家你開始深深咁感受到咧，我哋真係有呢、這、一個。恐懼嘅不自由喎、啊，大佬。 咪即係如果你話見到啊，嗰啲藍絲啊，嗰啲咩收工藍啊、陳靜心啊，嗰啲咩珍惜群組啊，嗰啲話即係去搞呢、這、一個咩嗱，因為其實呢國歌法啊嘛，或者會立法啦，咁咪話要設追溯期啦。如果係嗰啲咁嘅撚樣講咧，嗰啲咁樣嘅地踎講咧，咁嗰啲你都仲可以尚且可以即係理解啊呢、這個水平問題。咁但係哇，屌你老味，即係你見到、這個、 李飛啊講緊。 而家咧係去到係直情係喂連得李明葵啊呢啲都咁講喎， 由上而下咯。 喂李明葵係邊個嚟？喂呢、這個係即係 前警務處處長咯、 啊。喺回歸之後，民望最高嘅警務處一哥喎、啊，處長喎、啊。 嗯， 佢咁講，而且佢點講啊？佢就話啊，即係如果係咧個有人咧趁一個國歌法立法之前去搞事、製造事端或者混亂嘅話咧。即係設立呢個追訴期咧，咁啊好合理啊，無可厚非啊。 喂，你講追訴期呢下咧，先至嚇死你。喂，西方嘅法律制度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所謂冇追溯期嘛。 嗯 ，no retrospective effect 啊嘛，我哋所謂我僆仔嗰時候學㗎啦。 一定 係 㗎，一定係㗎。 喂，大哥，你都未立嗰個法例，佢禁止我做乜同埋唔做乜嘅時候。咁你追返我十幾年前嗰啲嘢喂你立法嘅目的就係希望確立呢個制度喺未來嘅日子裏面我唔好淨係講國歌呢樣嘢啦喂有冇搞錯啊大哥 唔係佢最恐怖嗰樣嘢佢咁樣講啊佢係講到話呢即係頭先即係佢話如果有人趁國歌法未立法之前去搞事製造事端咁佢就話有國歌有遭錯嘅好合理喂屌你點知嗰個人佢製造事端嗰個動機係乜啊？佢係咪真係因為趁呢個國家即係呢個國旗國歌法未立，我就盡量搞事咧？ 喂，佢假設個個都梁錦松， 你點樣 prove 呢樣嘢啊，大佬？ 咩叫假設個梁錦松先？ 梁錦松當年就係講緊呢個偷步買車啊嘛。咁、 嗯、 你而家講緊就係立國歌法追訴呢一個人嗰陣時就係話 suppose 個個都好似梁錦松咁樣，喂知道就嚟會加税啦，所以走去買車；知道就嚟立國歌法啦，所以就走去侮辱國歌。 呢、這個類比 其實好 抗拘嘅。 但係咁講，呢一個咧，即係林鄭嘗試過咧，即係用呢啲咩咩印花税啊之類嘅嘢咧，就嚟合理化呢一個追訴期。但係嗰樣嘢唔係刑事啊嘛，我哋而家講緊已經刑事案件嚟嘅。 唔係，如果你講 刑事案件，即係你睇邊個唔順眼。如果我為你度身訂做一條刑事法。咁我拉邊個都得。 咪仲有喎，用返我上一集嗰個嘅概念，就係寧縱勿枉嗰樣嘢啦。 嗯。 喂，你可以，因為而家基本上嗰啲有靴國歌又好，擰轉頭又好，喺球場嗰啲有，你全部影曬㗎喎。 是啊、 即系话你中意喐边个就喐边个，到时 喂最大镬。 喂我又唔信你成个看台嗰人都喐晒啊！ 即系好简单啫嘛，即系如果你话有条 喂我靴同你靴有乜分别啊？ 嗱你影到 你喐我，你唔喐佢。 如果你见到佢，你个镜头影到佢拧咗转头嘅，咁差佬捉佢就话你系咪趁呢个国歌法未立之前，你就喺度搞事？咁但係嗰條友可能係因為前面嗰條後面佢坐喺個球面嗰條友咧踢佢兩腳，跟住佢想即係擰轉頭屌鳩佢嘅啫。 唔係，同埋呢一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法律嘅哲學。 啊， 喂，你以前未立嘅時候，即係我可以點做都得啦。我唔好淨係攞國歌呢樣嘢啦，我都話，喂，你嗰個法律嘅正義性喺邊度啊？喂，就係你立咗之後，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要遵守，因為你發覺呢個係已經變成一個社會問題啦。嗱，我哋唔係對國歌法有歧見啊，而我純粹評論一個法律嘅原則係應該點樣定。喂，當然你再問嘅時候，我會問：喂，邊個通過呢啲法例㗎？咁你梗係話立法機關啦。咁立法機關點樣選出嚟㗎？我哋呢度原來有一半係揾笨嘅功能組別選舉嘅小圈子嚟嘅。喂，屌！人哋梗係會咁挑你啦，大哥。喂，所以你話講緊追溯期呢一個好基本。在一个嘅公平嘅法律制度里面应该衍生翻嚟嘅嘢嚟。喂，你可以再追翻啊？喂，你未立嗰阵时候，大哥，你话立咗，我知唔知你立唔立到噶？喂，呢个系一个好基本嘅常识。不过而家你霸王硬上弓，你喂大权在握，你话过乜都过乜噶啦，系咪？又系你仲系人大常委过嘅，好似系嘛？屌，人大过噶嘛？唔系人大常委，人大过噶嘛？你实过到噶，你橡皮图章嚟乜，大哥？你过条叫我哋大家一定要唔着裤都得啦，屌你真係低 B 兼白痴啊！呢啲叫做大哥。喂，你而家仲喺度同佢拉桥，有冇追溯期？你话立咗之后，我故意公民抗命，你拉我，你喐我，我抵死。或者我心甘命抵，唔应该话叫抵死，我系明挑战你呢个国歌噶啦，吹咩咁样系嘛？系嘛？如果俾我去法庭辩护嗰时候讲啊嘛。法官大人，你知唔知道呢首歌系代表咩意思？喺边个作的？嗰啲词，你知唔知佢最后咩下场？你唔识，而家我讲俾你听。因为你一读就读 L B 噶啦嘛，屌，你冇乜通识嘅认识噶嘛，对呢个世界系无知噶嘛，法律盲嚟噶嘛，法律交嚟噶嘛，你系咪？ 你讲起法治交系啊，即系讲真。 唔系，我唔系唔认罪，我无谓，我无谓浪费法庭时间。我藐视你国光，我就藐视你国光。系嘛？我知道你立咗条法例噶啦，仲有咩好拗啊？ 咪真正嘅公民抗命，其实就系咁样嘛，拉咗之后就去发表政治宣言啊嘛。 咁啊，我嘅政治宣言咪讲呢样嘢咯。 你罪不自重嘛？如果你话成 喂，其实我唔系唔想尊重呢个国歌，我真系唔系唔想唔尊重佢，大佬佢嘅歌词几激昂慷慨，系嘛？你话配唔配合呢个时代一个问题？ 唔系，其实配合噶， 日日都挂住去打仗咁，系嘛？ 真系噶，其实都配合噶，即系中华民族真系到咗最危险嘅时候啊，大佬！即系屌你老尾，即系你而家你呢个习近平咁样习近法，系嘛？咁样搞倒退，仲唔系系最危险？ 唔系你认真谂下，而家点解都继续喺度讲紧即系追溯期呢一样嘢咧？其实最壮观侮辱国旗国歌嗰个场面，其实就系三年前嘅占领啊嘛！10月1号，黄之锋带住成班占领者就走去呢一个金紫荆广场嗰度，大家就喺度升旗嗰阵时，佢哋就背向国旗啊嘛。 唔单止系咁嘅原因，唔单止嘅。如果你全国实行嘅国歌法咧，即系又唔可以改歌词啊，亦都唔可以即系嗰个一定要大家肃立啊之类嘅嘢。其实喺一个独裁国家里边咧，通常利用呢啲嗰类 symbolic meaning 嘅嘢嚟建立自己嘅权威。是独裁政权才会利用这一套东西来玩民族主义的嘛。 文革的时候 是吗？是吗？西方的社会都会讲话是究竟你爱不爱国，即是选不选你做总统，其中一个考量。大哥是罪不自重的嘛，大哥。那个不是罪来的嘛，我不喜欢爱你的国家有什么问题呢？ 你值得我爱咩？喂，你应该反思呢个问题咩？作为当权者，好啦，你而家立呢条法例个目的系在于乜嘢？去为咗建立自己嘅权威，为咗确立呢个国歌，大家系要肃穆嘅。其实就系钳制人民表达意见嘅自由嘅方法，表达思想自由嘅方法嚟嘅啫嘛。喂，如果你嘅国家系值得爱嘅，你唔好话咩英美啦，其他啲国家，你睇下啲运动员又好，啲球迷又好，当奏响个国歌嘅时候，人哋系会肃立嘅，人哋真系会。唯一对自己嘅国歌或者对人哋嘅国歌系有意见，一系就双方系有冲突嘅地方，第二就系我唔肯妥嘅政府嘛。你谂下当年，即系波兰团结工会仲系对抗紧呢个波共嘅时候，1978年嘅世界杯最震撼嗰幅画面系乜嘢？就系怼晒团结工会啲旗出嚟。1978年嘅世界杯应该喺边度？喺阿根廷，去到老远嘅阿根廷。怼晒团结工会啲旗出嚟，我唔知嗰时候即系波共嘅国歌嘅时候个环境系点样，但系呢一个画面系已经好震撼。喂，啲人民系唔妥你啊嘛？喂，我哋先会咁反应。喂，你自己都唔反省下，你立冇问题，你有权就乜都做得噶啦，系咪？但系你立完之后，你用刑事嘅方法。去處理我哋不同政見嘅人，你可以解決一時嘅問題，解決唔到一世嘅問題嘛？好啲聽下啦，老公，你搞咩喺度？喂，香港人，老實講，我去到現場，我近年好少去啦，已經去到即係睇足球比賽，香港隊，喂，我都會噓喎，我未必擰轉身，但我一定會帶頭噓喎，屌！即是当年我去澳门同阿细娘定阿毛去睇呢一个唔知巴塞，即係对唔知边队啦，我唔记错啦已经吓，即係对主队系巴塞嘅啫，屌去澳门。佢一嗌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屌我第一个带头靴啦仆街。跟住笑碌地啦啲人全场啦，因为好多香港人涌去睇到佢场波㗎嘛，大哥係咪？喂，我真係会带头喐你喎，大哥。喂，你呢首歌系咩意思？其实你而家更加焗到我哋咧，系更加会系同你反面。关我咩事？你咪香港足球总会挑你真系，你咪唔俾我主场有球迷咯？喂，边个鱼啊？边个鱼啊？因为香港嘅球迷嘘自己嘅国歌，导致到要罚钱，同埋有纪律处分，包括可能系下一场比赛唔俾球迷入场。呢、这、一个新闻边个鱼啊？罗伯廷喺全世界角度嚟讲啊，通常喺隔篱嘅啫，屌你真系有几可以去自己嘅？咁就系你自己嘅问题。 咁中共佢本身做嘅任何一个措施都系对内多过对外噶嘛？对佢立咗呢个国旗同国歌法喺呢一个咁嘅时势里边，佢个目标就系要争取政治主动咯。你班友将所有嘅问题就变成呢一个爱唔爱国嘅问题，嗰阵时，咁我咪趁呢个机会，嗱，我有法律喺度，我就用法律呢一种工具就真系打压你哋嘅表达自由。 不过我觉得即系你讲呢啲咧，我都仲要讲下佘永泰啦。佘永泰呢条友其实最近接受呢个立场新闻去。 好长嗰段嘢，大佬。 其实讲嚟讲去咧， 我都扫唔晒佢。 我都睇咗啦。即系嗱，有两点，我哋想知佢嘅立场系点样嘅。喂，第一嗱，佢讲嚟讲去咧，嗱，佢就系即系佢避重就轻都好紧要。嗱，佢即系譬如你大是大非，你讲人大释法，佢系唔同意呢啲乜嘢。同埋佢话诶，警惕香港嘅法治唔可以沦为好似大陆嗰种咧叫 Rule by Law 嘅法治，系啦。咁系呢两样嘢嘅，但系呢个12个。國際法律專家咁樣去質疑呢一個雙學三子嗰個判案咧，佢係冇回答過嘅。呢個此其一，第二就係咧呢一個而家我哋講緊國歌法啦，佢有邊個出聲啊？大律師公會，你近年嘅大律師公會有邊個出聲啊？免於恐懼嘅自由啊，呢個咁嚴重嘅課題，喂，你而家去到連李明葵都出聲。喂，李明葵系一个执法者嚟嘅，系一个喂，佢系有警权嘅人嚟嘅，即系佢系代表咗呢一种人啦，系嘛？佢竟然可以用一种喂一种怀疑动机而去拘捕人， 唔系好简单嘅咋？我再重申一次我呢个观点， 石永泰回答他啫。Justice should not be done, but to be seen 嘛。 係啊， 唔單止應該係咁講啊 ，should be done and to be seen 應該係咁講。我唔記得個 exact wording 係乜嘢啦。喂 ，justice 就係咁啫嘛，所謂公義唔單止係要做出嚟，都俾人睇到啊，大哥。 啊 喂，呢、這個先係成個法律制度應該建立嘅一樣嘢啊！你而家係噏你自己有 to be done 嘅 justice。 其實咧，屌 幾時俾 to be seen 啊 ？By everyone 啊！ 佢始終都係即係逆轉唔到個諗法，就係佢純粹係覺得哇，即係我哋唔鬧我哋自己嘅法律制度，我哋就可以獨善其身。即係咪可以咁咧？係嘛？喂，而家你唔好話你呢、這個， 我唔明佢呢個 logic 喺邊度，我真係唔明。点解我哋唔可以？我哋可以批判传媒，我哋批判特首，批判立法会，甚至乎佢嘅议员，甚至批评啲政策。点解我唔批评得司法机关同埋成个司法？ 系啊，佢都系始终系冇回答过梁家杰。 我真系唔明白、 啊，佢冇回答过梁家杰。 喂，点解呢班人拥有特权啊？ 点解杨振权？ 喂，做乜土皇帝啊？ 点解杨振权佢一个有问题嘅判词唔可以批评得？保护法治唔等于唔可以闹法官啊嘛？系嘛？爱之深，责之切啊嘛？你话心痛冇用噶， 唔系我冇闹杨振权，我系由头到尾系话紧呢一个制度衍生出嚟嘅法官，其实就系 justice cannot be seen。唔好话你净系写嗰几句煽情嘅嘢啦，石永泰都话唔恰当噶，系咪？但系其实佢嗰段嘢唔系主要判词嘅内容嚟噶嘛。跟住嗰條友負責寫嗰條友先至係核心啊！佢加現做得純上去啲嘛，契弟。 Unhealthy win 嗰段 係咯，即係酷嗨風嗰段嘢啊嘛，大佬佢自己加上去嘅啫嘛，嗰、那個現做得純又白字錯漏百出咁，大佬 唔係咁佢個名單嚟提好簡單嘅啫，喂，即係點解唔能夠批評法官或者呢個司法制度？個原因就係在於呢樣嘢佢都有份噶嘛。 其實講真啦，即係你而家 你係其中一個既得利益者。你是既得利益者嚟嘅班人。 嗯，而家我哋嗰、那個， 你即係叫我唔好喐你。而家如果你做錯嘢嘅時候， 而家我哋嗰個免於恐懼自由呢一、這個危機咧，都唔係你唔係可以，即係當然啦。呢、這個法庭或者司法機關佢唔可以獨善其身，你唔好話佢唔可以獨善其身。而家連馬迷都唔可以獨善其身，你話幾撚大鑊？我哋去片先。 跑馬就國歌都要縮辣，馬迷話賭錢賭到亂曬龍啊！情景题，当你在马场为你所支持的马匹欢呼打气，就在临冲线的时候要缩立啊！这些这样的情景不是我们 FF 的，那究竟是哪个讲的呢？ 我就是山西政协，我就是民建联，但是我是一个大律师， 查实他都只是个传声筒来的。话说国歌法杀到埋嚟，是他在北京跟李飞会面的时候讲的。 你在那个地方报国歌，你赌钱的时候个个人都在乱晒龙，你整个国歌咁，有时你都不是那么好。 我仍然觉得是一个中央政府去尝试去制造政治化的工具。 这位同学仔心水清啊，李飞话应该要有强制性中小学国歌教育，不是要他们死背歌词，而是要明白歌词有中华民族抗日精神背景。又提到五项不能缺少的核心要素，包括曲谱要按国歌法附件制定的标准，不可以做商业用途，而创改音改词都不得，还要有礼仪兼肃立。他又说应该要想想怎样用刑事处罚来代替内地法例入面的行政拘留。来人大最快礼拜六就会有表决的了，至于会不会有追溯期呢？李飞就没提到了，不过汤家骅就似乎要中谷吧。 违反这个国歌法本身已经是犯了法， 即是说立法实走不甩，问题又在于刑责怎样定。 我都呼吁香港人就不要以身试法啦，因为如果立法附件三，如果你是说我现在未有本地立法，所以我都继续去即是侮辱这个国歌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些即是香港人应该即是做的事情。 话香港已经有国旗法、国徽法，犯呢两条最高刑罚都是监禁三年，相信国歌法都应该是咁上下。 你话咪几捻黐线啊？你又未立法啦，佢可以用三年嘅刑期嚟恐吓你啦。 喂，我睇头先嗰段片嘅时候咧，我留意到咧，其中喺人群里边咧，得一个鬼佬啊，即系鬼佬啦，即系西方人啦吓，系企喺度望住前边嘅。你反映到咩現象？頭先就係我頭先講嗰段説話， 即係鬼佬都識尊重我。 唔係， 佢對你冇感情啊，即係對佢嚟講，佢出嚟做乜交叉嘢啊，大哥？不過我真係對你呢個地方，我甚至乎對你個政府係有期望、有感情嘅情況之下，我先會表達呢個咁強烈嘅訴求噶嘛，哥。對個鬼佬嚟講，英文嘅講法應該點講啊 ？Indifferent， 咁我點乜嘢所謂啫？粗啊，就係咁講，有乜所謂啫？屌，關我咩事啫？屌，大哥，係嘛？我亦都唔需要借呢個場合嚟，即係抗議你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冇意義。咁對我嚟講，咁咪企喺度咯，個鬼佬，咪好自然啫嘛。喂，如果我哋真係有憤怒，我係對呢個地方係有感情，我先會用呢一種表態嘅方法。喂，這個好正常啊，係咪？ 咁你而家你頭先我哋見到呢個蘋果動新聞，佢一開始嘅時候嘅情景好清楚。如果你喺衝線嘅時候播國歌，你嗰條友咧眼見自己買嗰只馬係輸緊嘅，我屌咗一聲，咁佢可唔可以話你屌國歌咧？ 喂，但係唔會好似蘋果嘅講法咁㗎係嘛？ 我唔知啊。 即係臨衝線嘅時候無端端播國歌玩嘢，大哥。 啊！屌你真係玩嘢，你點知啫？係嘛？你好難講喎，大佬。即係情景題就係咁啦。 唔 係 啊！我嗰陣時候去過一次嗰啲觀眾席嘅馬場啊，你有冇兩個冇去過啊？ 冇啊冇。 喂，幾過癮嘅喎！喂，大佬嗰度啲粗口勁過你大軍閥一百倍啦，大哥。第二咧就係點咧？一輸咗嘅時候咧，即係佢哋 搣飛咯， 搣曬就 啱啊！ 哇，咁樣飛出去喎！ 屌、啊，真係嗱，咁咪話你 仙女散花嘅喎、 啊？係咪話你唔尊重國歌咧？ 如果你啱啱好，即係斷咗條攬係嘛？斷咗條 Q 啊，或者係三 T 啊咁之類少啦，孖 T 啊嗰啲咁嘅嘢，跟住你無端端破國歌嘅時候， 啊 搣飛好，我覺得呢個 occasion 係少嘅，因為搣飛通常都係即係過終點。彈嗰啲名次出嚟嗰陣時候，你就搣啦，係咪？咁嗰陣時候彈嗰啲嘢出嚟嘅呢個名次出嚟嘅時候，就無端端冇理由會過國歌嘅，大哥喺個馬場度。 咁佢講緊加強國歌教育啊嘛，咁你喂要教育馬迷，咁你咪要喺彈名次出嚟嗰陣時播國歌，我覺得好正常嘅 事。馬迷係關心兩樣嘢啫，係關心一樣嘢啫，我究竟係贏錢定輸錢啫嘛？大佬， 咁如果傅振中喺里面倒马咧， 咪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去现场睇马，即系个气氛、啊、我估嘅啫，因为我真系呢一生人去过即系两三次嘅啫，大佬。喂，我唔系走嚟喺度，你喺度播国歌玩嗰时候，即系我当你玩啦，系嘛？即系嗰场波可能咩回归杯成成咁，你即系播个国歌，咁我有企啊？喂，唔系啊嘛？即系玩嘢啊，大哥。 啊 咁佢包厢嗰啲使乜使乜有企噶，大哥？ 唔系呢啲嘢咧，系非常之扰民。你讲扰民，你唔净止阿马恩国讲呢啲嘢啦，你仲见到阿边个阿黄国健啊？佢都话佢自己街坊啊，听到国歌都唔识得即系肃立啊，系嘛？即系喺度眼擎擎啊，即系唔专心又成。哇，大佬你使唔使去到咁啊？喂，嗰啲你选民嚟噶？ 黄国健定系柯仲盛啊？ 黄国健嚟噶，系黄国健嚟、 okay。你话帮我听九龙通嗰个？ 唔系，我问清过唔系。屌，即系喂，使唔使咁捻样啊？你咪黐捻咗线嗱，其实嗱，去到咁嘅乱象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好多人啦，系嘛？李明奎啊。阿馬恩國啊，係嘛？即係連呢、這個阿湯家華一早變咗節㗎啦，係嘛？即係呢扎咁嘅人，佢做埋呢咁嘅嘢嘅時候，你仲能唔能夠喺度即係嗱？以前我就好鍾意用咁講法就，屌你啲解禍港四人幫係嘛？呢、這個拳鬥啊嚇、啊，即係喺度要挟呢一個習近平啊，係嘛？所以有啲人喺香港搞事啊。而家話俾你聽就係唔撚係，因為習近平就真係咁樣諗。 咪同埋你呢、這個咪就係文革嘅遺風嚟。 佢真係咁撚黐線嘅人。 大家要為一首國歌嚟過關 啊！ 喂，你覺得我如果我真係企喺度，所謂好似你咁講肅立 啊， 喺我內心裏邊係諗緊乜嘢？ 嗯， 即係 take me an example as an example。你估我真系内心嚟谂，我屌柒你啦！ 系啊，如果你 大家做呢场戏用乜嘢啊？ 如果你系要大家尊重国歌嘅话， 玩形式主义 系啊，你要大家真系真正由衷咁样尊重国歌嘅话，你使乜成日用法律恐吓人啫？系咪？你等于啫嘛？ 喂，我行开去厕所得唔得啊？ 吓， 我急屎得唔得啊，大哥？ 吓、啊， 咁我宁转身噶啦，系咪？我冲去厕所 吓， 咁、啊、我厕所嘅时候我又缩立啊，大哥 吓， 咁我嗰个就系缩立， 即系等于啫嘛？喂，大佬，你翻到屋企啊？你見到你老婆啊？喂，你老婆見到你一開門嘅時候，佢唔即係哇，滿眼淚水，咪亮晶晶咁望住你，跟住你話打即係揾藤條 fit 佢啊？ 唔拎拖鞋咁啊嘛， 系咪咁样？喂，即系可以咁？喂，你下下用藤条嚟，即系你恐吓人哋爱你啊？你唔好玩啦、啊！喂，嗰种唔会爱啊，嗰种系恐惧啊！你系想用恐惧治港，你系想用恐惧嚟治香港人？喂，我觉得呢样嘢系唔会成功嘅。即系如果尤其你喂，即系香港人，我觉得亦都要争气啊，发不自重。喂，如果个个香港人都系守住一条即系免于恐惧呢条底线嘅话咧？喂，我覺得習近平咧係會即係佢自己揾嚟衰嘅啫，真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呢個係基本嘅底線嚟。如果我真係睇唔呢條友唔順眼，我專登我自己去度身訂造為呢條友，即係喂度身訂造一條法律，然之後同佢講個追訴期。 喂，咁我哋平時咧我都 拉邊個都得㗎啦， 我好少睇㗎啦，即係通常佢一播國歌咧，中間插嗰段咧又喺度。话讲到中华民族喺度，即系冇 写大字啊嘛， 冇文弄墨啊，又喺度即系嗰啲农夫又喺度抛嗰啲，喂，嗰套嘢其实拍得唔错嘅，原本即系如果个国家真系好嘅话就，喂，我哋通常转台嘅，咁我又有冇事噶、啊？我使唔使企喺度缩立搞屋企都屌你？ 咁冇播国歌啦嘛，听唔到噶啦嘛。 嗱，我攞个例子，系我以前咧个体育老师，我哋个即系体育主任，佢同我讲。佢話未發生六四之前，嗰陣時候八幾年開始啦，中國即係參加翻奧運咯，攞金牌嘅時候，佢係真係每一次佢都企喺度， 黐撚線嘅， 即係佢真係縮立啊！佢感覺到驕傲啊！即係你攞到奧運金牌啊嘛，雖然有部分有水分啲，即係都係食禁藥噶，即係部分啫。喂，但係1989年之後，呢、這個 Sir 幫我聽， 屌！ 我以後我都唔會企喺度嘅，呢個咪一個 best example 咯。喂，你要人哋尊重你，唔係我焗住你 Anthony 而家播一播國歌，你企喺度咁樣嘛，而係你自己係發自內心，因為我嘅感情，我對呢個民族嘅認同，我對呢個地方嘅愛慕，而因為我哋嘅運動員係攞到呢個奧運金牌，所以我自己。聽緊佢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或者義勇軍同進行曲嘅時候，我係自己會自動自覺企喺度。嗱，呢啲就係叫真正愛國。但邊一個打破呢人嘅夢想嘅咧？咪你老公？ 就係習近平自己。 1989年之後，佢話我冇人搞我啊！屌你！我聽佢呢首歌，我覺得都興嘅，大佬。喂，好自然啫嘛！你喺度屠殺你自己嘅人民，屌！我仲尊重你，大哥。喂，你係一黨專政嘅地方嚟嘅喎。是咪？即系你爱呢首国歌嘅话，即系等于爱共产党、哦，而你系屠杀自己嘅人民、哦，个逻辑就咁推落去噶啦。我仲企得到，屌我唔掟你鸡蛋，你算搞笑啦系嘛？不过唔知掟去边啫，大佬掟落自己嘅电视咩？大哥系嘛？ 同埋好简单啦，即系我哋而家咧，即系睇呢一个咧，啱啱最近理大咧做咗个民调啦，吓 cut 过嚟，我哋即系俾大家睇下呢张图先。好啦，咁啊，即系呢一个咧，信任呢一个特区政府咧，系46.9%，唔信任中国政府系70%。大佬，嗱呢一个你话点样逆转咧？你话点样逆转？点样爱国啊？嗱，呢个系问大学，系问中学生，15岁僆仔， 咩叫理大中学生啊？ 唔系理大，即系做中学生调查，访问咗20间本地中学，咁啊，差唔多2500个学生啦。系嘛？咁咧就话啦，即系其实系70%人系对内地政府唔信任。嗱，呢、這个如果大家仲记得吓，嗱、喺董建华以至到曾荫权时代咧，香港人咧系对中央政府嘅信任系高过香港政府嘅，你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啊， 尤其是最惊讶一样嘢就系2037嗰时候，23条立法。 点解逆转得咁犀利？即系我问你习近平啊嘛？系咪你逆转到咁犀利？你就系立一条咁嘅国歌法就可以 reverse？ 系咪咁容易咧？ 你觉得佢系真系觉得可以 reverse 咩？ 梗唔得啦！但系 佢唔系谂住要 reverse 啊！你都搞错咗佢个成个 motivation 系乜嘢？即系佢成个动机系点样？佢唔系谂住 reverse， 谂住吓你哋啫嘛。 嗯， 谂住建立自己嘅权威啫嘛，建立自己嘅领导地位啫嘛，确保呢、這、一个一国两制，一国先于两制啊嘛。佢係想做呢啲嘢啊！ 其實咪等於傳統中國帝王嗰種咁嘅玩法嘅啫嘛。佢既然佢打反貪建立咗佢嘅文字，咁佢咪要武功咯？武功其實就係講緊不嬲點樣即係政治打壓佢哋以前因為妥協所以建立嘅即嗰啲自治區咁解嘅啫嘛。咁乾隆都係十全武功，其實好多時都係打內戰嘅，打咩大小金川嗰啲。你習近平你咁樣做咪就係話佢擺到明係同香港人開戰。 但係其實我覺得頭先嗰個調查啦，有一個implication 喺度。就是其实呢点解即係而家啲人呢就唔信大陆係远远高于即係呢个林郑啦，即係唔信呢个习近平远高于林郑。其实呢呢一种係解释咗其实中央同埋林郑呢嗰种黑白脸嗰种分工係非常之成功。 嗯。 即係话啦，嗱你屌呢个林郑冇用，佢觉得林郑呢係一个呢即係好难为嘅媳妇嚟嘅。 係 咪即係咁，所以呢佢唔会唔信任林郑，佢觉得佢都係好人嚟嘅。咁但係呢即係啲仆街嘢都係習近平做嘅。咁所以先至咁唔信任中央。 咪同埋應該咁講。其實大家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呢已經係冇乜期望㗎啦。因為冇乜期望，所以冇失望 啦。因為嗰個係中央揀出嚟㗎嘛。 冇錯啦，有咩就賴落佢嗰度算啦。你分開嚟問你咩意義呢，係咪你問我哋都係㗎。唔好話啲中學生啦。 咪大問題，你見到今屆呢個特區政府有一個好奇特嘅一個玩法，就係喂佢係會揾佢知道有個衰嘢佢要做，咁佢點樣做呢，就係話揾一啲有名望嘅有名望嘅人走去製造輿論咁樣。 民望 係咯，即係例如你講緊石永泰又好，李明葵又好，喂大家對佢 expectation 因為甚至李國能嗰啲，咁但問題。到最後佢哋點樣咧？佢哋咪就避重就輕咁樣支持13+3嘅判決咯。喂，即係亦都為呢個國歌法開路咁樣咯。 嗯， 喂，即係反而呢一樣嘢係上屆梁振英冇做唔到嘅一樣嘢嚟。 佢好聰明嘅，大家都知道呢個社會任何一個地方都好啦，冇話淨係香港啦，台都係精英管治。 嗯， 而精英點樣管治呢，唔係真真正正係真係喺行政司法立法嘅機構裏面呢擔任即係重要職位，行使佢嘅政治權力或者係推行政策咁簡單，而係呢個社會係需要有 opinion leaders 嘅。opinion leaders 而家佢就逐個捉呢班友，好似叫佢交數咁樣，差唔多係。 係啊， 所以點解我話上屆俾人入咗係唔出奇㗎？譚詠詩嗰啲啊， 係嘛？ 係咪？喂，你而家讲呢啲说话，你係帮呢个政权係逃之抹粉。 你关嗱，尤其係 你可以唔出声，嗱、我唔接受做呢个访问、我冇意见，都好啲。而家你係出嚟帮佢 defend， 嗱，你头先你数嗰啲人啦、排住队咁扑出嚟 嘅。唔系 以前老共好醒㗎，喺管治香港嘅问题上面，以前呢啲 opinion leaders 排住队出嚟呢就係屌个政府嘛，屌个政策嘛，例如23条咁。但系而家，喂，明显地讲追溯期系唔合理嘅，明显地立一个国歌法，强制所有人要肃立，唔可以改歌词，系违反一个自由社会应该有嘅价值嘅。 但系你都照讲， 但系呢班 opinion leaders 照讲，我唔知道老共俾咗咩好处佢，唔知俾咗咩威逼利诱佢。 有好处就系嗰个一带一路嘅即系合作。 我掉你去哈薩克嗰度同佢簽合約啦！你真係 我有樣嘢，我都可以咧，即係理解到石永泰個動機，就係話如果嗱法治已經即係越嚟越撲街啦，如果再加把口落去鬧嘅話咧，即係大家個信心動搖咧， 唔係啊， 嗰、那個係即係惡性循環， 我理解唔到循環。對唔住，我真係理解唔到啊！ 咁但係咁講， 我不能夠接受你呢個講，即係理解石永泰嘅講法添。喂，你就係因為你見到。你作為一個律師，你曾經喺一個殖民地嘅制度裏面，相對開明嘅制度，相對有透明度嘅制度裏面生活過，你要明白，喂，呢啲嘢唔可以咁樣倒退落去嘅。由各方歌法呢一樣嘢係好深邃嘅，就呢樣嘢對我哋嚟講，企喺度好，拳企喺度好，有咩重要性啫？係咪？嗰啲係 symbolic 嘅嘢嚟啫嘛。簡單嚟講就係、是，喂，你都同老共 defend。做乜好 defend 啊？喂，你有面同佢 defend 嘅？你有咩理要同佢 defend 咧？ 佢冇同佢 defend， 呢个 佢冇同佢 defend， 佢系唔提。正咁讲，佢系唔提，佢见佢视而不见，佢就系话人大释法唔啱，其他嗰啲一概不提。嗱，但我唔相信咧，立场新闻系冇问到佢嘅咁重要嘅问题。咁但系佢就要求，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揾佢做访问嘅话，佢唔答咯。 咁都好啲。 咁其他人咯，我讲紧。 咁但系咁讲啊，即系如果你相你咁相比嘅话咧，喂，梁家杰啊，点解嗰阵时反对呢一个廿三条咁成功？人哋就系见到喂呢一班咁嘅法律专业，呢班法即系呢个从事法或者系法即系呢个法律执业者啦，系咪执业啊？唔系阿何君尧嗰啲，喂呢啲法业呢个法律专业专家呢班人，喂佢都走出嚟嘅时候，佢系起到一个灯塔嘅作用噶嘛？佢可以感染到香港人都一齊上街㗎嘛。 喂，同埋點解佢哋係燈塔嘅最重要一個原因就係、是、反正我都講緊我信嘅嘢。喂，咁其實佢係冇迴避過任何一個問題㗎喎。喂，而家你頭先講緊石永大係不斷咁樣避重就輕喎。即係個感覺就係話免於恐懼嘅，冇咗免於恐懼自由，第一個可能發生喺佢身上。 同埋你香港嘅社會嘅崩壞其實係好明顯，就係、是、連呢一啲過往所謂的意見領袖都是計已經是現在是調轉槍頭幫這個當權者去辯護，這個就是你很害怕的地方。喂，同70年代港英用行政吸納政治吸納一些社會精英出來 defend 他的政策是一模一樣、我們覺得香港幾時有自由的呢？ 但 就是我們80年代裡面你見到是很多反對聲音嘛，你聽到這些反對聲音無論他說的東西是對還是錯都好，但你覺得我們的社會是開明的，有不同的意見的，而 media 是有時某程度上是刻意地放大這些分歧的，反而我們會覺得啊，我活得很舒服。你又這樣說夠膽這樣說，我又夠膽這樣說，即使可能我們兩個都是錯的，我們的反對是無理的，但我有咁嘅自由去做呢样嘢。我话而家，我头先喺度 call 所有同为国歌系撑场嘅人，喂，以前唔系咁嘅喎。 系啊， 喂，都唔系呢啲人喎。嗱，李飞嗰啲唔好计啦，你话黄国健嗰啲算啦，系咪有得佢噏啦咁样？喂，你汤家华喎。 湯家華不嬲都係，但我覺得李明奎呢個 李明奎喎、 啊，李明奎，因為其實佢做清官，唔係即係其實佢做一個好清閒嘅退休好多年㗎啦。 退休就退休啦， 係啊， 即你唔揾曾偉雄出嚟都做得好啲。 唔係曾偉雄佢講又冇用啊，但係你李明奎佢係有文 檔，大家都顧住嬲尾嗰幾年啦，係嘛、啊？做人即係唔好敢為呢個政，你又唔係為錢，係咪你都去到咁嘅高位啦，曾經。咁仲想點？ 除非佢都有黑 財。喂，做人係咪講一啲少少良心嘅説話，對自己係會安樂啲咧？喂，我真係唔明呢啲阿哥嘅喎、啊，我理解唔到佢諗法係咩喎？喺而家呢個 moment 裏邊， 除非佢都有黑材料啊！不過講起黑材料，我諗起第二個人，我哋轉頭翻嚟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